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路加福音一章39到56节，可以说都是围绕着一个题目，就是卑微。首先有两位妇女，本来都是卑微的妇女。年老的伊丽莎白本来在社会上就是很卑微的，因为她一直都生不出孩子来。她很年轻的亲戚玛利亚在社会上也算是蛮卑微的，她住在那不可能出什么好的拿撒勒城，并且我们下个礼拜的经文会让我们知道她跟她的丈夫约瑟是算穷的。两位卑微的妇女，但现在因为上帝的怜悯，这两位已经不是卑微的。年老的伊丽莎白怀孕，她腹中有6个月大的胎儿施洗约翰，玛利亚也怀了孕，但是她更奇妙地所怀的是上帝的儿子。我们今天经文的前一半都是形容了这两位本来是卑微的妇女，现在如何很欢欣快乐地一起聚。后半段的经文就是玛利亚不得不溢出来的颂歌，教会把这个颂歌叫做尊主颂。因为玛利亚一开始就说，我心尊主伟大，我的灵以上帝我救主为乐。这尊主颂也是教会在传统晚祷礼拜里所唱的。在这颂歌里，玛利亚感谢上帝如此怜悯了卑微的他与整个以色列，因为他们所一直盼望的弥赛亚基督已经来了，已经在他腹中了。玛利亚的颂歌包括这段，上帝用膀臂施展大能，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，他叫有权柄的失位，叫卑贱的升高。是的，上帝叫卑贱的或卑微的升高，包括玛利亚自己与伊丽莎白。同时上帝也赶散了狂傲的人，可以说上帝把这些狂傲的人卑微下去了，把他们打倒了。是的，可以说把狂傲的人卑微起来是上帝喜欢做的事。圣经是充满这样的例子，也充满对狂傲的人的警告，你要小心，不然上帝就给你打倒哦。我们今天的入坛词包括另外一位本来是卑微的妇女，就是旧约的哈拿，她自己的颂歌在里面，她也说耶和华使人死，使人下阴间，使人贫穷，使人卑微。雅各书与彼得前书都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。我们两个礼拜前也听了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高傲的都要被打倒了。甚至使徒保罗，上帝认为他也是有变成骄傲的危险。保罗就说，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，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，叫这根刺离开我。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这很有意思，上帝怕保罗会变成高傲， 所以他就先让他有那根刺，使他软弱，使他卑微。可见骄傲是多么的危险。那么你是骄傲的吗？我觉得有两种骄傲，一种是很明显的，别人很快就可以看出来，这样骄傲的人所说的、所做的，甚至所穿的，都显露出一种骄傲的态度。我比你好，我很厉害。的确有这样的人，但是有可能你没有这明显骄傲的问题。但是还有第二种骄傲，这种骄傲有可能别人都看不出来，因为你如果是这样骄傲的人，你所说的、所做的就是没有显露出骄傲来，甚至别人可能也说你是一位很谦卑的人啊。但是这第二种骄傲就是隐藏的，就是在你的心里面，你可能就是没有说出来，但是你都在想，你都在跟别人做比较。你或许跟非基督徒比较，你或许跟其他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来做比较，你想我比他认真，我比他虔诚，我比他懂圣经，甚至我比他谦卑啊，这真糟糕。那这是不是你？你是不是有这种骄傲的问题？那如果有的话，你就悔改吧，向上帝承认你的罪，让上帝的律法来给你打倒，给你不得不卑微起来。这是好的，因为只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。耶稣说他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可以说寻找拯救承认他们是卑微罪人的人。你如果因为你承认你还是一位骄傲的罪人而是卑微的话，那么你现在就准备好听我刚才念的几段经文的后半段。首先哈拿说，耶和华使人死，也使人活，使人下阴间，也使人往上升，他使人贫穷，也使人富足，使人卑微，也使人高贵。雅各书与彼得前书都说，上帝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那么当你听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你或许还是听他们是律法，还是在定你的罪。比如说你听上帝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然后你就在想，没错，但是我是骄傲的人，我不是谦卑的人，所以上帝一定是阻挡我，绝对不是赐恩给我。那么你如果这样想也是对，因为你是骄傲的人，但你那样想可能也是不对，因为你如果那样承认你是一位骄傲的人，这就表示上帝的律法已经使你卑微下去了。这个就是哈拿所说的耶和华使人卑微。这种卑微不是你品格的优点，乃是上帝的律法强迫你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，哎呀，我真是一个骄傲的人啊。那这样做就是卑微地承认你的罪。所以哈拿说耶和华借着他的律法使人卑微，也使人高贵。但你这一位罪人现在反而是高贵的吗？在你自己你不是，在你自己你还是一位卑微的罪人。但现在我们就可以回到使徒保罗，让我们知道你如何现在也是高贵的。 保罗本来说，上帝回应他说，保罗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然后保罗自己就继续说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护庇我。保罗自己是软弱的，在其他的地方他也承认他明明是个罪人，但基督的能力护庇了保罗。保罗就是被律法卑微下去了，但他现在在基督里就是高贵的。你这一位被上帝律法卑微下去的人，你在基督里也是高贵的。首先，你肯定是在基督里的，你的洗礼确定这个事实。圣经说，借着洗礼，上帝使你与基督联合了，与他一同死，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。圣经也说，现在基督也在你里面活着。圣经也甚至说，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就是高贵的。你这一位卑微的罪人，上帝已经把你这一位与基督联合的人升高，升到天上去了。的确，你在那里目前只有在信心里，还不是在眼见里，你的经验里面，但是这个已经是个事实，你在基督里已经在那里。就像上帝使你卑微，他也使你升高。可以说，基督与我们联合，为要使我们与他联合。基督与我们联合，为要使我们与他联合。在我们的经文里，耶稣刚刚大概不到一个月，刚刚与我们联合了，他成为人，就是在他母亲玛利亚的腹中。他很快也就开始担当我们的罪，所以他长大以后，他长大以后，他就接受他亲戚约翰，在我们经文里面，约翰还在伊丽莎白的腹中，耶稣接受约翰为了赦罪的洗礼，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。当然，耶稣继续担当我们的罪，一直到这个十字架去，包括我们骄傲的罪都在耶稣身上。哇，耶稣与我们联合，真的是卑微他自己了。他是高贵的上帝，但他现在是充满我们的罪，他也受死亡、撒旦与地狱的痛苦，他与他的父隔绝了。他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了？耶稣与我们联合，为要使我们与他联合。耶稣卑微他自己，为要使我们与他升高。上帝的儿子就是降到我们这里，为要在这里给我们挖出来，带我们到天上去了。耶稣已经不在那十字架上了，他已经在父上帝的右边。你这一位受洗披戴基督的人，也已经在那边与他同在。将来有一天，你也会完整地经验到这天上的高贵。在我们的经文里，玛利亚尊主伟大，他说上帝他的救主顾念他的卑微。现在玛利亚不是卑微的，他有上帝在他的腹中，一个独一无二与基督联合的经验。玛利亚也承认，这也就是因为上帝的怜悯。在他的颂歌里面，他两次都提到上帝的怜悯。真的是至高的上帝现在是个胎儿，30多年后他也上了十字架，都是为了我们这些不配甚至骄傲的罪人啊。因为上帝这样卑微他自己，我们现在也被他升高， 升到天上去了。上帝是这样怜悯了我们，我们现在不得不与玛利亚一起尊怜悯我们的主伟大。我们的灵以上帝我们的救主为乐，都是因为他真的顾念我们的卑微，他赦免了我们的罪，也使我们永远与他活着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们。